是北京时间零点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凡是看过电视连续剧《雍正王朝》的朋友，肯定会对年羹尧留下深刻印象。这位显赫一时的年大将军曾经屡立战功，威震西陲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神勇啊。当然了，除了同事们的佩服以外，雍正皇帝的特殊待遇也是没少给，可谓是春风得意。不过这好日子还没过多久呢，年羹尧的好运气就突然来了一个大掉头，弹劾他的奏折就跟雪片一样飞到了雍正的眼前，各种打击也是接踵而来，最后被雍正皇帝削官夺爵不说，还列了92条罪状，赐他自尽了。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最终落此下场，实在令人扼腕叹息。那么历史上的年大将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要下决心除掉这个自己曾经的心腹宠臣呢？还没出世他就面临着危机重重，长大步入仕途以后，他却步步高升，获得皇上器重，权力无人能及。然而得到一切之后，他却忽略了功高盖主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战功扬名、恃宠身败的狂妄之臣年羹尧第一集。俗话说，不平凡的人肯定有不平凡的经历。年羹尧奇特的人生经历可是从娘胎里就开始了。一般人家要是媳妇儿怀孕了，那都是好吃好喝好伺候，不过轮到年羹尧他母亲早先怀孕的时候，可就是危险重重啊。年羹尧险些看不到这个世界，多亏了他老爹年霞龄的保护，这才平平安安地降生下来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早先呢，年羹尧的老爹有个原配夫人，这个人可不是一个善茬，脾气暴，谁要是招惹他了，那这好日子算是过到头了。您说家里有这么一位母老虎，搁谁这心里头能舒服啊？那个年月男人讲究三妻四妾，年霞龄就琢磨了，既然原配夫人那儿得不到体贴温柔，那就那个小妾呗，到他那儿寻找男人的威风啊。结果就冒着风险娶了年羹尧的母亲，这事儿让原配夫人知道了，那还得了，屋里东西也砸了，满院子骂街呀，任凭年霞龄怎么哄怎么劝就是没用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那妾的气原配夫人还没撒干净呢，紧接着这小妾就怀孕了。您想想，这原本就担心小妾抢了自己的风头，这回再怀了孩子，那还有他这原配夫人什么事儿啊？ 于是天天就琢磨着，死活都不能让这小妾把孩子生下来。年霞玲好歹跟这原配夫人相处了好几十年了，能不清楚她的为人吗？就她这点心思，年霞玲早就猜到了。为了不让原配夫人下手，年霞玲特意安排了一个24小时贴身的仆人。原配夫人一听，这火就上来了。你以为你安排了仆人，我就害不了他了？你也太小瞧我的能耐了。这个年月，哪有跟钱过不去的呀？我就不信，我出钱，这人能不听我的话？原配夫人计划着，只要孩子一出生，就让这位仆人把这孩子给弄死。也许是这位仆人良心发现了，孩子一出生，瞧这娘俩这么可怜，就没狠心下这手，还语重心长的和年羹尧的母亲说，看你也怪可怜的，可我也就是个奴才，主子让我杀了这孩子，我呀实在是不忍心下手，为了能有个交代，我把这孩子偷偷藏起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他养大成人，这事儿你跟谁也别说，要说了这孩子可就完了。就这样，康熙18年，差点被扼杀在娘胎里的年羹尧总算是躲过了一劫，平安来到了人世。不过还没过多久呢，年羹尧的生母就因为伤心过度去世了。经过一番打探，年霞玲这才知道他那个儿子还尚在人世，于是就把年羹尧再一次领进了家门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虽说年羹尧是经历了九曲十八弯才来到了这个世界上，可好歹也算是出身在一个官宦人家，按照现在的说法，他可是一个干部子弟呀。想当年年家祖上就是满洲贵族的包衣奴才，因为对主子忠心，所以清兵入关以后，他们家的人就都捞了个一官半职。轮到年羹尧他父亲这一代，已经是官至湖北巡抚了。年羹尧在家里排行老二，他老爹年霞龄是个精明人，驰骋官场这么多年，很清楚大清朝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原则，所以打小就对年羹尧的文化教育相当重视，不光送他到最好的私塾，还请最好的老师。那个时候年羹尧得算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了，读书用功，还喜欢舞刀弄枪，练就了一副好身板。虽说文章比不过罗贯中，这武艺也比不过徐达，可是年羹尧的这点成绩还算是让老师和父亲比较满意。几年过后，年羹尧算是小有成绩了，但如果想入朝为官，那唯一的途径就是进京赶考啊。于是年羹尧就跟现在参加高考的学生一样，做足了准备，就来到了京城。都说现在的学生家长一到孩子考试比学生还紧张，能照顾的能伺候的全都做到了。其实不光是现在，古代的父母也一样。年霞玲为了能让儿子专心考试，还派了专车一路护送。一进北京城，年羹尧算是开了眼了，长这么大他还是头一回来这么大的城市。那会儿北京城大概分为南北两部分，北边叫内城，按照八旗方位住的都是满族人，南边叫外城，住的都是老北京的原住民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汉人。大清入关的时候，多尔衮一道命令，早先住在内城的汉人就全都轰到了城外居住，结果整个城市的内外城比起来就像是两个世界，内城街道整齐，错落有致，而外城呢，则是污水横流，脏乱不堪。年羹尧刚一到北京城，他是看哪儿都新鲜，不过这回来京的目的不是旅游，而是赶考，心理上的压力让他无心出游。对他来讲，这个时候唯一的不安就是能否金榜题名。 还没出世，他就面临着危机重重。长大步入仕途以后，他却步步高升，获得皇上器重，权力无人能及。然而得到一切之后，他却忽略了功高盖主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战功扬名、恃宠身败的狂妄之臣年羹尧第一集。进京参加殿试可没有走后门这么一说，主考官是皇上，您家就是再有当官的，这官也大不过皇上去，所以能否考到功名就全都靠自己的本事了。复习的那段时间，年羹尧都快学傻了，每天除了晚上睡觉以外，他是睁开眼就开始看书啊，巴不得这24小时能再延长点。估计他这点感受，今年准备高考的学生们肯定特有体会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冲刺，这能否让自己步入仕途的殿试终于结束了。那天金榜揭晓，年羹尧这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，天还没亮呢，他就已经穿好衣服等着出门了。照顾他的下人瞧他那副紧张的样子，就过来劝，公子啊，您别这么着急，天还没亮呢，要不然您再回屋歇会儿，等到了时辰我喊您。年羹尧这心里头跟长了草似的，仆人的话虽然在理，可是他哪有心思回屋睡觉啊。没事儿，你呀就别管我了，我这心里头不踏实，躺下我也睡不着。屋里走柳，年羹尧啊走了将近俩钟点，这才到了天亮，出门看成绩。对于这次重大的考试，年羹尧其实早先也没抱太大希望，什么探花榜眼状元这样的名次他是想都没想过，只要是能进入榜单，他就算大功告成了。一通查找之后，这结果还真像当初年羹尧所设想的那样，他是榜上有名。虽然这名次不太靠前，可已经足够让他进入翰林院做个庶吉士了。这庶吉士是个官名，说白了就是朝廷在正式任用你当官之前，先把你分到翰林院做个实习生，了解情况，实习结束以后再根据你的表现做最后分配。怎么说这也算是进入仕途道路的大门了。年羹尧那会儿就是一个毛头小伙子，眼瞧自己马上就要前程似锦了，他是看什么都高兴。能进翰林院可不是一个容易事儿，就说去了只是一个实习生吧，那我也得好好表现，日后的发展方向全看这会儿的表现了。起初刚一实习的时候，年羹尧那股的冲动劲头还真不小，天天都是第一个去，最晚一个回，老师们交代的任务他恨不能超额完成。可是这劲头还没持续几天呢，年羹尧就开始有变化了。为什么呀？您想想，在翰林院里的实习工作无非就是研究研究四书五经，要不然就是和那些恨不能比自己老爹岁数还大的老学究研究古文。考试之前是学习，考试以后是研究，身边也没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，在那样的地方待久了，人都老得快，所以您说他这热情可不是一天不如一天吗？好在实习的时间并不长，期满以后，年羹尧终于接到了自己有生以来第一份正式工作。好家伙，那股子重打鼓另开张的劲头又来了。接过任命书，他激动的手直哆嗦，可等他小心翼翼的打开的时候，差点没哭出来。好不容易熬到实习结束了，接到新工作的年羹尧到底看到了什么，能让他有这么大的反应呢？打开任命书之后，年羹尧睁大了眼睛一看，翰林院检讨，这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这是什么官职啊？这官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掌管编修国史， 合着还是研究文字啊，还是没离开翰林院这个圈儿。年羹尧这心气儿一下就没了，心里头琢磨着，我这刚多大呀，就离不开这老年窝了，天天研究书本，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？年羹尧虽然心里头不乐意，可是他也没辙。不过这翰林院检讨的工作还没干出两年呢，机会就来了。康熙44年，根据朝廷的规定，但凡在翰林院里实习期满的庶吉士都要外放到其他地方做官。估计吏部是瞧年羹尧的底子还可以，就把他调到了四川主持省级的科举考试。几年前还是进京赶考的学生呢，几年之后年羹尧就成了主持乡试的正考官，终于可以离开翰林院了。好歹他这几年的青春不能全放在研究书本上啊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用工作狂人来形容年羹尧可是一点都不夸张。没过多久，他又被调到了广东，还被授予了侍讲学士的荣誉头衔，这可算是年羹尧步入仕途以后的第一次升迁了。入朝为官最重要的就是身后有人呢，您这工作能力再好，可要是没人帮您说话，好事儿也不会掉到您身上。像年羹尧这样的，老爹是湖北巡抚，哥哥是工部尚书和广东巡抚，妹妹又嫁给了四阿哥胤禛做侧福晋，就连他老婆都是宗室辅国公的女儿，您说他的仕途能有绊脚石吗？工作地点和职位就像下跳棋一样，蹦来蹦去，越蹦越高。几经辗转，年羹尧又回到了四川，但是身份可不再是那个正考官了，而是四川巡抚。对于这次调动，年羹尧一直认为是皇上年龄大了，非常希望年轻的官员能够得到提拔，而他的妹妹和妹夫又心疼他，这才给了他这次机会。可事实却并非如此，四阿哥胤禛从中帮忙却是另有目的的。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年羹尧临行的前一天，胤禛特意派人把他招到了贝勒府的密室，说是要秘密训话。年羹尧一听秘密训话，心里头就开始琢磨上了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妹夫找我能有什么秘密呀？弄得这么认真。年羹尧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不过既然人家四阿哥召见他，也不能不去。就看年羹尧前脚刚一进门，胤禛后脚就让下人关上了房门。年羹尧啊，看你这几年一直都干得不错，这次才把你调到四川为官，希望你别辜负了我的期望，能够造福一方啊，好好干，记住在四川扎下根基，意图未来有更大的发展。年羹尧跪在地上是越听越糊涂，不是说秘密训话吗？找我来就被说这些呀？这么客套的送行话有什么特别的呀？用得着把我叫到密室里吗？年羹尧那个时候满脑子跟浆糊似的，别看话没听明白，回答的倒是挺快，四阿哥您放心，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，您这么看重我，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听完年羹尧的话，胤禛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走了。这可真让年羹尧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啊，既然把我叫到密室还说要密谈，想必这四阿哥是要交代我什么，可是他又什么都没说，莫非他这话里有话？不过也不对呀，主要是他也没说什么，让我好好干，鼓励我，这叫秘密吗？就在年羹尧一脸问号的时候，密室的门突然开了，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胤禛身边一位足智多谋、深藏不露的师爷戴铎。年羹尧一看戴师爷，赶紧拱手行了个礼，刚要张嘴问问戴铎，先张嘴说上了，念大人，想必刚才四阿哥的话